时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 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萝莉， 御姐，萌那个，萌。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现在是我看一眼时间啊，20:02啊，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什么节目呢？哎，每天晚上8点咱们约好了吗？漫游嗨翻天，是不是？我是谁呢？不重要啊，我是许可。本来其实这个开场你知道吗？应该 不是不重要吗？为什么还要介绍？ 就不重要也得后边说嘛。 啊， 我本来想开场你知道吗？今天有一股气息，我就想吟一首诗。但是我先想想，你先往下说着。 那好吧，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那如果你想看到我们每一期节目的这个视频的回放，去哪儿看呢？也是去这个哔哩哔哩搜索漫游嗨翻天啊，上面有我们每一期节目的这个视频回放。 是的，如果大家在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对，最后一件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漫游团这个 QQ 群是吧？哎 ，QQ 群是吧 ？QQ 群对 ，QQ 应援群啊，成立了，你可以加入多少呢？就是567563。啊，肯定没听清是吧？所以什么多少数字呢？就是567556693啊，567556693，欢迎大家踊跃加入。 大家可以进群来跟我们聊天哈。那怎么样，可儿，你这首诗有没有想好怎么吟了呢？ 你知道吗？今天这股场子有一股文学的气息在这里蔓延着， 文艺的气息是吧？ 哎呀，就是突然觉得自己读了那么多年的语文，终于在这一时刻要用上派上用场了。 好，请开始你的表演。 等会儿啊，这个吟诗的事儿咱们可以先放一放，反正总之是有一股。 总给自己立 flag， 看接不下去了吧？ 对， 待会儿节目结束之后自罚三杯， 自罚三杯啊！ 其实最近就是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有很多小伙伴都在二刷、三刷甚至四刷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就是《闪光少女》 就是最近在咱们这个电影院上映的啊。 对，口碑非常不错的这部电影《闪光少女》，其实它没有特别华丽的演出阵容，也没有像好莱坞电影那样就是砰啪的那种特别啊激动人心的 糊了 视觉特效，但是确实是也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了属于我们自己的一种独特的青春的体验，这就是《闪光少女》。 没错，那其实我最早看《闪光少女》呢，说实话，你要没跟我说之前啊，我一般人，我这人看电影啊，一般先从那个先看评分 啊， 你知道吗？要是评分五点多那种啊，除非是巨制，我去看一眼。 五分不都是满分了吗？哦、 啊 你 是什么软件啊？五分 吧，好吧好吧。 对对对，一般对一般五分左右的我就不去看了。 啊， 然后你知道那天我看这个《闪光少女》，你没跟我说的时候，我就在看最近哎有什么好电影啊，我说去看看。一看哎，怎么有一部电影评分这么高啊？我说这个是什么电影啊？我就点开看啊，是《闪光少女》啊，所以后来我就觉得不错。然后后来那两天你就跟我说，你说啊，咱们可能《闪光少女》的这个咱们的啊编剧和导演可能要做客节目。我说哎呀，我说这个不错啊。 嗯、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荣幸、嗯、请到直播间我们这个《闪光少女》的导演王冉和我们的编剧鲍晶晶、嗯，欢迎二位。 大家好，我是《闪光少女》的导演王冉。 嗯 嗯。 大家好，我是闪光少女的编剧鲍晶晶。 嗯，其实大家可能刚刚镜头没有给到，没有看到，就是我那个王导和晶晶姐两个夫妻档是吧，就已经开始在自己玩起来了。 对， 感觉玩得很嗨的样子。 我相信其实收听咱们节目啊、嗯、或者说观看咱们节目这个视频的这些咱们的同仁 们 应该肯定不会陌生。首先就是晶晶姐的那个小说。 嗯， 是吧？ 失恋33天，是不是？ 对，最早就是这，看大家肯定不会陌生，尤其是后来啊，你比如说很多的这个，而且获过很多的奖。 嗯、 那你包括其实，咱们的这个可以说这个《 闪光少女》是在上海电影节也是斩获了是5项大奖吗？ 对，是 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那今天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的王冉和鲍晶晶来现场交流互动的话，也不妨通过 B 站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的官方账号来给我们发来弹幕交流。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06，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跟号大声，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啊，我是旭哥。 嗯，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嗯， 此外大家还可以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 还是要再次有请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电影《闪光少女》的导演王冉和编剧鲍晶晶，欢迎二位。 嗯， 大家好。 嗯，然后首先还是想问我们的晶晶姐哈，当时为什么会想到来写《闪光少女》这个故事？ 嗯，因为我自己一直从小就很喜欢动画和漫画， 嗯， 然后长大又 就也还是一直很喜欢， 嗯， 所以就想写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我觉得今天晚上下节目之后，两位可能会多很多表情包，你们可以在你们的微博上等着大家小伙伴们艾特你们，收获很多动图。所以其实一直非常喜欢二次元的文化， 对， 然后就想到要写这样一个故事。 对， 嗯，那大概整个创作的时间持续了多长时间呢？ 没有很久，因为就是想到决定要写，然后 那是什么时候？是你 去年年初 正式写完的。 去年年初正式写完，从开始有这个灵感，然后到整个剧本完工，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嗯，前年夏天想写这个剧本，然后大概一周的时间吧，写完了初稿。然后我俩就出去玩去了。然后二稿是在出去玩的飞机上写完的，三稿也是在出去玩的飞机上写完的。所以 看来这个飞机上能干不少事情。 对，因为飞机上就不能出去了 嘛，只能强迫你在。 对， 这倒也是啊。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晶晶姐和王导两个人属于非常喜欢旅游的，是吗？ 嗯，对， 人嘛得放松嘛。其实我也喜欢旅游，这不是没钱和没闲嘛，你说是吧？ 没钱没闲，世界上两大悲哀全都占满了。 哎， 那看来就是《闪光少女》这个剧本创作还算是比较顺利的。 还是挺顺利的。 从有想法然后到它真的就是以一个剧本的形式呈现，还是整个过程属于比较紧凑的。 对， 时间比较的就是花费的时间还是属于比较少，相对来说。 对，因为其实之前稍微看一下，就是其实我觉得对于晶姐来讲这应该是小 case，因为晶姐的文笔，她的文就是文采特别好，因为当初失恋33天的时候，你想很多人他是能写书写成小说，但是未必所有小说的作者能改成剧本，这是不是特别一个东西，是吧晶姐应该 对，但因为我大学就学这个的，所以 我知道电影学院的那个， 对对对， 我知道 文学系 、哇，你看看，所以说这个有才啊，第一次见到才女做客咱们的直播间，你知道，而且才女长得还这么漂亮，而且当初有一个问题啊，当然没罗列在咱们这之中啊，就是其实认识，比如说王导，认识王导最早是在《失恋33天》的小说中，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说吗？就说王小贱的原型是吗？ 这个不知道是怎么传出来的，但确实不是他 啊。但是现在你知道百度百科都是这样写的， 所以说 对我们也很困惑。 是他性格的一部分吧，王小贱。 那王导会觉得自己有像王小贱的部分吗？ 会说北京话。 除此之外就没有像样的地方了。但你知道现在就这个百度百科写的是，晶晶姐和王小贱的原型王冉，步入婚姻殿堂，都变成 这 样子。这 个我们打算花钱去改一改。 这可能就是以讹传讹，就是人传人，就这么着传开了。 今天 证实啊，我跟你们说，所有人啊，这个不是这样的，你们回去要积极的这个一传十，十传百，再给他传回来啊。 对， 听见没有？ 争取让他们主动改掉这个。 对， 失实的消息哈。 是， 还是说回我们的闪光少女，其实在这部影片当中是存在着明月、夕阳月、二次元、三次元这两对戏剧的冲突的。我不知道，包括我们的导演，包括晶晶作为编剧，你们在处理这部电影当中这两组戏剧矛盾的时候，要怎么把握这个火候？就是又要凸显出他们是两组矛盾，但是你又不能把他们完全的这两个次元割裂开来，或者说明月夕阳月完全对立上，怎么去把握？ 首先我在我自己个人觉得，二次元和三次元不存在有矛盾这么夸张的形容，就是大家在各自的世界里面玩得很开心。然后我只是希望能让更多二次元的我的伙伴能看这个电影也看得开心一点。所以是剧本里面没有觉得说一定要把二次元和三次元融合，我觉得非要让大家放下一些什么东西去就是这种融合这个概念还蛮对我来说是一个挺奇怪的想法， 所以没有想把两个次元去进行融合，也并不想把他们做成对立。 对对对， 其实大家本来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我们尊重对方的爱好，也坚持自己的爱好。 对对对， 这样就足够了。 就像有人喜欢钓鱼，有人喜欢长跑，那可以偶尔就是如果你交到了爱钓鱼的朋友，那你就陪他跑着去钓鱼呗。那钓鱼的朋友可以偶尔陪你再跑步。就是大家互相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里面的有意思的闪光点，那不就活着一天比一天更开心吗？ 所以还是想传递给大家一种快乐的感觉。 对对对， 我怎么就是听完这个晶晶姐说啊，比当时看电影更有这个哲学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好像我今天在这个上课，好像突然一下，刚才晶姐说你可以交个钓鱼的朋友伴跑着去钓鱼，尊重就是他人的这种兴趣爱好， 没错， 突然感觉像点明白了，你知道吗？这个人生。 那王导你怎么看呢？就在电影里面存在的，比如说明月、夕阳月、二次元、三次元。 我要做的是视觉上的差异化。就是要让观众最起码在观看的时候分清他们嘛，从服装到造型。 所以在刻意比如说在校服的设计上，你会发现明月可能就是传统的有点像我们这种中国学生的运动服的感觉。 是， 然后但是夕阳月的学生可能就比较偏西式的这种小礼服的感觉。 对，是，就坐在礼堂里面一眼就能看到阵营，这点很重要。 所以在电影里面是会刻意去塑造出一种阵营感吗？ 是一种 是一种小朋友们的，就是你也不服我，我也不服你，这种好玩的对抗的阵营感。 那就是刚才提到是民乐西洋乐这一组，这种算是对立吗？在影片当中 应该 会有这种感觉，但并不想刻意的塑造他们的对立， 就只是互相不了解嘛。 那二次元和三次元这个是怎么处理的？比如说你看纯晶第一次去502宿舍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那个什么生人退散大概是这样子，会刻意塑造出这种二次元它其实属于一个比较小众的感觉吗？ 陈晶其实他是带领着引领的观众去进入二次元的世界的，所以在他初进502的时候，我是有一些夸张的表现手法让他就是说第一次要吓到他的感觉。其实的第二场戏大家都是就普通人就出现了。 是的，所以其实陈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其实代表了一些不太了解二次元文化的普通人。 对，是 他进入到了二次元的世界，然后发现其实二次元喜欢二次元文化的小伙伴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和不好交往，大家都是有着共同的爱好的。其实 就只是他们就只是二次元看自己的，当然是我，这只是我的日常而已。都是 大家觉得还挺稀松平常的。 对，不是什么新鲜事。 你看啊，咱们这些网友评论就说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我挺认同他们这观点，他们就觉得说闪光少女说之前去看了，昨天说觉得呀，就是就台词特别搞笑，说笑点全程特别密集，然后还特别感动， 全程无尿点。 对对对，就是说感觉这个编剧是晶晶姐嘛，说好贴合年轻人的这个爆笑的语言总集啊，感觉总和了，感觉都已经 真的，我觉得就是语言台词上的特点，语言上的特点算是晶晶姐一个个人的风格的体现吗？ 也就这么点还算擅长的。 谦虚了，你看这个。 对， 谦虚了。对， 那比如晶晶姐，你和陈晶会有相似的地方吗？在性格上？ 都比较容易放弃吧，这一点 比较容易放弃。可是陈晶最后还是没有放弃哦。 对，就是对，陈晶没有放弃，搁我可能就放弃了。 就是在性格上面可能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摆动。 不，我就是见好就收的那种人。对，非 用见好就收来形容自己。 对对对，可能 知足常乐， 没见着也可以收，要是累了的话。 明白，就是不会刻意的去强迫自己做一些事情。 对对 对, 对， 这活得挺舒服的，说实话，挺羡慕的这个。 其实你看这性格上，包括经历上，也跟陈晶还是很相像的，是有扬琴很长时间学习经历。 对。 你学了多长时间？ 我从小开始学，然后11岁的时候考到中央民族大学音乐系的预科班，学了6年，所以加起来差不多10年左右。 10年左右。 对。 那后来为什么突然要决定我学文学，不再接触扬琴这个了？ 就放弃了吧。 不，我觉得这个说放弃就不合适了，那都已经学透了吧？你想10年。前后加起来是10年，你去学这东西。 既然可说到这儿，还真想问晶晶姐，现在扬琴还能？ 可以 啊， 肯定练 得很厉害。 这个就跟学自行车似的，学了 以后就不再忘 了。对， 十年，你想想，你要是从小，很多人，咱们现在很多孩子可能从小练钢琴啊什么的，10年之后，我说实话，你想放弃也放弃不了了，那个东西都印在你脑子里了。你说哪来？上次一朋友就练了10年钢琴，1年多还是2年多没弹啊？我还说，我说你来一段行吗？人啪啪上手就，你知道吗？就不一样，这个就是，对对对， 是，那其实作为这种音乐生来说的话，你自己是自身的经历，你会在上学的时候觉得民乐和西洋乐是有对立，或者说你有受到过来自西洋乐的同学的， 会有隔阂，就是因为大家学的这个种类不一样，但是。没有我们电影里面表现的这么矛盾这么深的。 所以其实电影里面还是会为了戏剧效果， 对对对，因为 会设一些冲突嘛。 我们要在100分钟内讲一个故事，所以它还是需要稍微做一些这个那个 升华一下。你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你要完全像生活太慢了，对吧？ 是，其实包括我记得影片当中有一段就说系主任说我们这个民乐明年停止招生了，因为大家没有人学，所以我们就不招了。这其实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就可能学民乐的孩子他们现在面临着某种比较无奈的现实。然后你再包括502宿舍为代表的这些喜欢二次元的孩子们，其实他们你会发现其实他们也会受到来自同学的歧视或者嘲笑。你看英仔他自己可能会写一些这种古风的诗词，或者说自己有自己的爱好，但是他们同学就把他当做这种欺凌和嘲笑的对象。其实我会发现可能二次元虽然说不像几年之前或者十年之前那么的小众，那么的不被人理解，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都还就是蛮喜欢，就是二次元这个圈子是蛮开放的，就有越来越多人开始慢慢愿意去接触了解这个文化。那不知道晶晶姐和王导你们是为什么决定要在影片当中这样突出二次元的元素，或者说加入二次元的元素？ 嗯，因为在写剧本的时候我就是喜欢二次元， 嗯， 我不觉得二次元是小众文化，它在我的世界里就是我生活的全部。 嗯， 我也没有想要去为二次元去证明什么，我们也不需要证明。 是属于很深度的二次元爱好者。ACG 文化爱好者。 对，我应该算是和 B 站一起成长起来的那一批人。 啊， 所以嗯，刚刚您说这个歧视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像英仔，现在的中学校园或者是大学校园里面会遇到校园冷暴力或者校园欺凌的，这个是不分次元的，就是你不是说我们二次元的小伙伴就容易受到这样的欺凌，而是他有可能三次元的小伙伴也会遇到，我们只是写英仔他的性格变成那样，只是想给和英仔遭遇有一点像的小朋友一些打打气，对，就是先别难过，可能你会遇到伙伴的。 不仅遇到伙伴，而且你也有机会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对对对，但是对二次元这一块，我首先不觉得他需要受到歧视，只是陈晶他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然后他从来没有接触过，我也希望需要时间让陈晶带领观众走进二次元的世界里，所以我可能没办法一上来写的那么深入。但是我们需要负责开一个窗口，让别人知道我们这个世界有多好玩。 那王导你在拍摄影片当中怎么去实现晶晶姐在文本里面创造的这种二次元的世界，二次元的感觉？ 我看海贼王很久了。 有 One Piece， 同是 One Piece 迷啊，王导。 就除了自身喜爱之外啊， 我特别想问一个题外话啊，王导最喜欢海贼王里边的谁呀？ 当然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 啊，路飞，主角光环是吧？ 主角光环不可挡啊。 是是是，路飞。 所以在影片当中，比如说啊，有那个漫展的布景，然后还有其他很多就是二次元的大场景或者小元素，你怎么去还原？有没有做刻意的安排准备？ 当然要，就是我很早的时候，我们的美术老师、造型老师，我们会一起开会，然后我给到他们一些我的想法，就是我就这个，当然我插一句啊，就是最开始编剧创作这个剧本的时候，他们每写完一场，我就会过来在显示器前边念一场 啊， 然后他如果有口气跟他想的不太一样的话，他会告诉我，然后我一听，这个更好。都是这样，我们是这样沟通过来的， 所以在现场都会一直在进行调整。 就是剧本创作的阶段嘛。然后这个我这些点我都拿到了，就是了解到了之后，我会跟开会的时候，我会跟我的美术老师、摄影老师、造型老师去说，我们需要这么一个倾向的气质的感觉。然后就是。然后他们会反馈给我非常多的资料，说我们漫展我们可以这样做，服装造型我们要这样做，每个人的都做得非常的细。 包括你看就是漫展的那场戏，然后不知道你们两位平常逛漫展吗？ 有逛。 那你们觉得影片当中最后呈现的漫展的感觉和你们真实生活中去逛的漫展，你们觉得还原度有多少？ 我还挺开心的，就是拍到 大家一块儿玩小火车什么的，我特别开心，就拍的时候我就特别开心。 嗯，所以就其实拍的时候是不是感觉自己好像真的去了一个漫展的现场？ 就是成功了嘛，就是成功做出来了一个漫展。 嗯，然后包括你就是非常热闹，也有各种 coser， 那 coser 也都是你们怎么去招募的？怎么去安排的？比如说有我看到有蜘蛛侠什么的。 我们有那个演员导演的团队帮我们。帮我来做这件事情， 就他会细化到你那天拍摄当天你去出蜘蛛侠，然后你去出什么角色，会有这样很细化 的。有个别的需要有出 cos 的是，其他的就是喜欢拿自己最看家的 cos 出来就好了嘛。 所以很多野生的 coser 是那 野生的 coser 啊， 对啊，就会有这种说法嘛，就 是 嗯，就大家会在拍摄当天去出自己最拿手的 cos， 那也是挺有意思的。 是是是，因为就是怎么说呢，其实整体说闪光少女倒不是说今天二位来了我才这么说啊，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其实看电影真的就是不要说只是因为你觉得比如说什么片你印象中觉得哎这个宣传啊做得好好，或者他们这个怎么样，然后你才会去看。因为我觉得我真心来讲，闪光少女真的是一部国产中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良心非常好的一个电影，而且 正能量也特别燃。 对，而且看完之后我觉得无论是当然太专业我也不懂啊，但是我觉得看过这么多电影，我平常又喜欢看电影，你无论是从它剪辑啊镜头拍摄它语言整体这么下来，其实我真的推荐大家啊，非常好的一部电影，而且大家现在要抓紧去看，最好你听完我们节目现在啊，不行，听完节目有点晚，9点你可以明天，对对对，因为九点之后排片可能，对对对，因为各大影院，你明天，我觉得明天或者后天一定要抽一天去看，真的非常好，真的非常良心的电影。 就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就有点像《少年 Jump》的感觉，有没有自己想做出这种热血番的感觉呢？ 其实，其实这部电影在上映的过程。反而比这个电影本身都要燃，因为 讲讲， 我们这个电影在制作的时候，公司给我们配备了非常黄金的团队，所以然后所有的演员也都为了演好自己的角色很努力，所以电影拍得很顺利， 是。 然后到上映之后呢，因为我们没有特别大的明星，然后也没有特别大的宣传。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这部电影，那暑期档的竞争也蛮激烈的。 这个说实话是因为这一段的排片啊，很多上的确实很激烈。 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作为编剧和导演，我们两个人在电影拍出来那一刻，我们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所以其实票房或者是有的没的不归我们这些幕后的工作人员管。但是没想到的是，我们两个都准备就出去玩了。就放松， 又要出去玩 了， 放松一下， 去个犀牛赛跑。 对，就是如果一个电影大家没有看到，那有一点可惜，但是我们觉得很正常，因为就是我们确实没有明星什么的嘛。 但是 其实说到这 不是你就对，但是晶晶姐越这么说啊，我越觉得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是很多电影啊，咱不说其他的啊，咱不否定说别的，但是我认为你就比如说你说咱晶晶姐刚才也说到一实话，现在很多排片你比如说最近有几档热映的呀什么，咱这也都耳熟能详，那这个宣发做得好不好那也不是说咱们能够决定，包括幕后你说他能怎么决定这事儿。 我这个不是说我们那个这个，我就是再接着说 推进 时间。对对， 是是 那个发生了很神奇的事儿，就是开始有很多喜欢这部电影的朋友自己组成了一个他们自己建了一个群，然后大家每天就不停地向对方的朋友安利， 是。 然后前两天我们的排片就已经很低很低了，然后这些小伙伴就在各个城市，广州、成都、深圳，他们包场去看，然后做海报和传单发给路过的朋友。 哇，真的很用心啊， 特别， 大家都是自发的。 对，而且还 最高记录是16刷。 对， 16刷。 对， 那你们会跟那个16刷的小伙伴有过联系吗？ 没有，他不希望，就是他没有来跟我们，他默默支持或者跟官微说一下。对，然后，所以我们排片在慢慢一点一点的往回走，可是大家就特别开心，就觉得跟这个电影一样，每个人在自己最年轻的时候 把就用尽全力去努力，不管结果会怎么样。 这正好也是这个《闪光少女》这部电影的这个 越说越越说越热血。 对。 所以我 们就是真实的少年 Jump。 对，所以这个真的我们两个觉得好感动，就是故事的后面还有故事，这对我们干幕后的手艺人来说太开心了。 对， 电影太好了。 对，电影中一个故事，电影演完之后大家底下 真实 大家底下还有更多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有什么二次元三次元，这不就是一个整体吗？好， 没错。 那我们先来进一段半点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再回来， 马上回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啊！我是徐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那在下半场一开始呢，还是要再次请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两位嘉宾，他们就是闪光少女电影的导演王冉和编剧鲍晶晶。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刚才其实也有聊到说这个演员阵容哈，其实这次闪光少女并没有说请多大多大的卡司来参演，但是其实每一个演员你会发现他们好像都有一些专业的功底。 有啊，有大咖呀，我觉得闫妮中间的那几分钟。 对对对， 有啊， 确实是闫妮老师和陈奕迅老师是作为友情 太逗了老师。 对，当时为什么要让那个伊森去挑战明明这么潮的一个人，然后去挑战一个非常正经的这个来参观的领导的样子？ 你说这是老板安排的 啊。老板剧情需要。对，为艺术来牺牲一下造型哈，其实我觉得 真的挺逗 的， 你不觉得？ 是的，是的。 我就记得整个电影院当时闫妮出来，大家没有想到，你知道吗？当时闫妮出来，我说：“哎，我说这不是，我说这怎么啊？”特别逗 那 个。 接生产房的那场戏也非常有意思，虽然不是很长。对，那说到这个主演的话，在选角的时候，两位有没有全程去盯着选角？ 导演得全程盯着啊。 所以就每一位这个角色诞生，其实都是王导亲自把的关。 得跟公司商量也是。 是，那最后是怎么定的？就大家是不是好像专业上，我看就音乐方面都有一些功底大分。 像演千纸代人的刘永熙，他自己是古筝十级。 哎呦，我给大家稍微说一下啊，古筝十级跟钢琴十级真不一样。咱说句话， 是很难考。 是这样，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那个晶姐。就是钢琴十级你可能说练一练，比如钢琴不是有业余十级嘛，就小孩可能弹一弹啊，弹个大概你比如说一段十日之后他可以达到十级，但是古筝的十级那可是真真正正你要能考下来古筝的十级，那就说句不好听的就专业了，已经很专业了。 那是好听的，为什么是不好听的呢？ 就是说上很难，那个十级真的很难，古筝的十级登峰造极了。 那其他的演员 像演贝贝的鲁兆华，他现在本人是中央音乐学院 中软专业就在读生， 中 大一吧还是大二， 那是专业学习音乐的， 对。然后像严塔他的那个韩中宇，他自己在台湾从小就是一直在学中软，然后王文石哥他自己也是音乐院校，他有辅有修钢琴这一门 啊， 哇。 反倒是咱们的女主徐璐其实是从零， 对，徐璐她不会弹钢琴，但是她提前3个月开始训练，有专门的老师一直在教她。 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也在跟这个两位交流的时候说，我们的晶晶姐以专业人士的角度来看徐璐在影片当中的扬琴表现能给多少分， 就是她可以完非常好的配合拍摄，这个而且在所有就切到应该是切到他全身的镜头，他都是需要真弹，节奏和手速都不能掉下去， 真是，我感觉这又可以拿一项奖，就是真的用他不是用，我记得好莱坞好像有一部什么片儿也是这样，就全是用这种，就是我觉得这部片真，大家以前是专业演员吗？这些人， 大部分都是新人是吧？ 大 专业演员， 对对， 但是都是新人， 都是新人，当时不就有一部片儿吗？就是全是用的新人，但是剧本啊、导演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然后最后叭叭叭叭叭， 效果很好，就是。 我这么形容对吗？有点像那个《Moonlight》月光男孩，或者说那个《La La Land》那种感觉。这两个全都是这上，不能说这一届了，应该已经过去了，就到上一届奥斯卡的这个可以说大赢家。这两个他们也是，其实全是新人。或者说全是启用，而且 我们这个弹幕也是大家说，大家每个人都是记忆再深呢。是 怎么忘了？ 我们有拉拉烂的可不是那个新人 啊， 演员都是 拉拉烂的，对对对，是。 我们可没有那么好， 没有那么好，是吧？ 没有那么好， 对对。 那像就是王导，你看在现场，比如说这个徐璐最后能不能真的自己弹下来一首《全于天下》？ 可以的 。那已经很不错了，3个月的时间可以自己 很用功嘛？应该演员在 是，你会发现手速超群的。 杨翘柏老师帮他降低了一点难度 啊。 他的编曲非常有意思，他是很现代的，他刚开始的时候是杨金儿打底的，他发出来是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这种类似于贝斯的声音 啊， 非常酷那个。 其实刚也提到了这个千纸大人刘永熙，然后从电影院出来的第一时间我就记着说 B 站有个著名的 UP 号叫做千纸大人，然后一搜果然发现有一个千纸大人，而且你看我们可以我截了一张图啊，就千纸大人当时前两天我看的时候最多的一个视频播放量已经到了20多万，这是这个真正的千纸大人账号上面的弹幕，大家发现全都是闪光少女刷回来之后留的言，就是被闪光少女来洗， 刚从影院回来的加一啊， 还有什么平胸差评黑人问号人平胸差评是，那个就是这个千纸大人确实也受到很多小伙伴的喜爱，包括就是漫展的那个《全域天下》改编的也非常的燃，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好不好？有一个视频 啊，有个视频是吧？ 是的， 行，稍等啊， 可有帮我们找到大概2分多钟， 好，看见了，那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好， 回来。刚看了这个片段，很燃，很热血。不知道你们两个看到成品的时候，晶晶姐，你看到成品的时候什么感觉？觉得有把自己剧本里面想表达那种感情表达出来？ 有的，有的，嗯，还蛮开心的。嗯， 就说明王导圆满的完成了任务，是不是？嗯， 这段我剪的 啊，亲自操刀了。嗯，那这个当时就是在哪里拍的呢？就这一段 在天津的一个葡萄酒庄拍的 啊，葡萄酒庄，然后专门把它设计成了一个漫展的现场， 对，自己做出了一个漫展。嗯， 哇，刚才又看了那面旗子，即使弱小也没关系，因为我们有伙伴。 嗯， 啊，这个很励志，这个 这也是影片想传达给大家的一个主题吧。 这也是影片上映以后我们 对二次元和三次元结合的故事。 对，我们现在就是嗯，因为好多人都会特别着急，因为这是我从业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嗯，会有小有看过的观众非常着急的拼命给我发私信， 嗯， 让我动起来， 嗯， 去宣传，哦，所以 是 因为大家不希望一个好的作品就这样被埋没。 对对对，然后也不是好，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大家特别不就是特别感动。嗯， 没事，这话我来说。是这样，这个电影啊，其实很多观众都是跟我这个类似，说实话啊。咱可以不客气的说，刚开始真没觉得有多好，你知道吗？就是刚开始看那海报，然后就进了电影，进了电影越看，哎就好，哎呀，等到时候都看下来之后，你觉得哇，这电影做真的不错， 没有后悔，是不是？ 对对对，你刚才安利给我，我说实话，最早小美安利给我，我还觉得啊，沈王上行行去看了，就实话实说， 都是这样， 对，实话实说，真是没觉得的，哎，国产行，去看看，去看看，然后去看。哎，我说这个看这挺好啊，这电影。然后你知道吗？我当时就是真的，所有观众可能更就觉得，哎，那为什么这么一个好的电影，怎么就没有说大家都知道？就是哪怕你宣传啊，在哪儿或者哪块都应该，怎么就是你很着急，你知道吗？就是在那一时代，你突然又觉得你被时代落下了。 嗯， 虽然你遍布都是社交软件，但是你好像一个都用不上。 哇， 你又觉得你被孤立在这个之外。 哎，我看我们弹幕里面有一个说决定明天五刷的。 嗯， 可以可以，对， 确实是会用自己的一些弱小的力量来帮助这部影片。 我觉得啊，您也别一个人某劲儿五刷了，您发展发展您旁边公司，您别一个人老去五刷，您就发展对，您发展他们都去，您。自己老去，对对 对, 对。 刚刚聊了很多，就关于《闪光少女》这部电影哈。其实这部电影当中，也就不得不提，就是音乐元素嘛，真的是西洋乐、民乐，然后又有各种各样的乐器，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曲风。 嗯， 会发现就是在二次元，很多喜欢二次元的小伙伴，他们特别喜欢这种古风的感觉，所以专门选了《全域天下》这首曲子嘛。 嗯，对， 是不是自己也特别喜欢这首曲子？ 对。 嗯，然后是不是这个洛天依的粉呢？嗯，是这样。那个其实我们知道这部《闪光少女》的音乐总监是梁翘柏先生，当时什么契机请到梁翘柏先生来担任音乐总监？ 说吧。 那个也是老板 嗯 帮我们请的 啊。那梁翘柏先生主要负责这部电影当中的，嗯，就比如说那几个斗琴的编曲都是梁翘柏， 对对对，都是梁老师来做的。 嗯，其实我觉得还真的是，就是那一段就超燃了，超级超级燃。我不知道现场，嗯，拍摄的时候会不会很难把它图像化的表现，或者你在写剧本的时候怎么去写斗琴的场面？ 嗯，因为自己多少也学过音乐，嗯，所以。嗯，会写到哪些乐器先出场，嗯，后出场之类的。嗯， 那王导 在这里，嗯，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下，梁老师是我是歌手的这个音乐总监，也是，嗯， 对， 非常好的一个， 嗯，非常知名的一个。 然后梁老师会用特别厉害的技巧，把他们特别合理的实现， 嗯， 而且实现的特别棒。 是是是，嗯。 那在现场拍摄的时候，王导你怎么去把它用图像化的方式来呈现？ 就是， 会不会很难？就是首先在剪辑上，你会发现节奏特别快。 也是我剪的，没事，心里有数。我们在这之前做过分镜，画了一个多月的分镜 啊， 把这个按照编剧老师的剧本， 嗯， 然后谁先出谁后出，怎么表现， 嗯， 这个乐器怎么拍，从哪个角度拍好看， 嗯， 都会很详细的记录下来。 嗯， 对，然后包括。你是运动一点点的运动，这些东西都会有记录， 嗯， 拍的时候就只是制作 完成就好， 对， 实行 到 的现场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嗯， 有一点就是，这个中学马上就要开学了，那时候暑假嘛， 着急， 时间很赶，所以就是 任务 分了两组，就是楼道这边是西洋乐的派，那边是民乐的派，然后西洋乐的拍完下一组准备的时候，就看导演从楼道这头哒哒哒哒 杀到那边 去，那边去，然后在监视器前边过，然后再跑回去，然后这边准备，这边拍， 就是跑腿比较累。 对，那天还是蛮考验导演体力的。 就是一条走廊走来走去， 而且你想心里也着急，我就受不了这事儿，你知道吗？后边要有事赶着我，眼前这事儿就办不好， 所以你没法当导演呀。 对，而且 心理素质不够。 而且你知道吗？这喊过你不能随随便便喊过，你喊完过之后，这镜头要运用到你日后剪辑到电影里。你要是随便过了，这玩意儿就是，那你说要是质量不行就完了。 是， 就是摄影师，他要很专注的去那个专注 focus， 专注那个镜头嘛。所以很多镜头是运动的，或者是从这边拍他们演奏完这几个音之后一甩到另外一边，那边也要这样接过来，所以是我要在边上摁着摄影师 cue 他甩，啪一下一拍都不能错。 其实整体的一个战略 配合非常默契， 对，整体的战略其实全在王导的脑子里，其实整体的所有的这些运筹的感觉 根据编剧老师的剧本 是 消化的好。 怪不得两位要出去放松。我感觉听完之后都觉得这是一个很沉重的， 完成了一场漂亮的战役， 对对对， 可以放松了。 对对对， 那你就是两位会不会觉得比如说民乐去跟一些西洋乐结合，或者跟电子乐风结合，或者说跟我们二次元大家喜欢的这种古风去结合，是不是民乐的一种出路呢？一种新的出路， 一种尝试吧， 一种尝试。 对， 所以其实两位还是比较接纳这种曲风的混搭这种感觉。 我自己个人是什么样的都接纳，包括这次写民乐，我觉得是让大家先听到民乐的有这样一种可能。当然民乐有特别棒的，就是有历史，就是 历史渊源。 对，然后特别原本的那个 传统 的东西，这个应该去复兴，但是如果我们不先走这一步，可能大家更难去复兴。所以我们先走这一步，哪怕被人家骂说我们乱搞民乐什么的，我都不在乎。 没 我觉得大家还真的接受度非常高，因为 我 也很成功。 我想先让别人听到民乐的声音真的很好听， 是 民乐真的很酷， 没错， 然后我们再来聊 对 复兴什么， 而且也让大家其实看到，不是说民乐就像咱们很多人脑子里想好像就只是那个样态的，它可以跟很新潮很酷，对吧？你想怎么玩可以玩起来，它不是说咱们脑海中就那 最多都尝试新的感觉。包括就是最后在大剧院，我们发现陈晶的那个位置是 center 的位置，就是扬琴在最中间， 对， 是不是也是实现自己的一个愿望？ 那倒没有，其实乐队里好像扬琴都是在中间。 这应该就是正常的。 对对 对。但是我确实是实现了自己一个小小的梦想，就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就挺想加入我们民乐团的，但是没有 机会。 对，没有机会，因为扬琴需要的太少了，只要两个。所以一般都是师姐一直他们就一届一届的，等轮到我那年我也毕业了。所以 是， 但他在电影学院的时候完成了这个想法。大一的时候我们15周年校庆他上台。 哇， 所以我们今天姐是当过 center 的人呢。 对对，但没有，很孤独，因为是独奏。 独奏。哇，好厉害。 有一个师弟帮我打鼓。其实就是 厉害了。 不是这个厉害了， 天命非常的人。 这个厉害了，这15周年这么大的事儿，大一刚进去就独奏。 没有，不是，是我们每个戏都得出节目。 别太，你知道吗？今天其实整个节目你看差不多，我就感觉晶晶姐太谦虚了，包括这个王导都很谦虚，所以这个就教会我一什么道理，你知道吗？就做人又一个道理， 要谦虚， 做事高调，做人低调这样。 是的，刚一直在跟大家聊电影的事儿哈，就是抛开工作之外，两个人平常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 就是 在家宅着呗， 宅着呗。 大家是不是可以关注这个咱们这个晶晶姐还有王导的这个微博？ 不用关注，不用关注。 其实大家要看认真看我们节目的预告，大家应该已经知道啊，就两位的微博已经在第一时间被我扒出来。 对， 然后一看我的心都碎了，你知道吗？就看完王导的微博，我觉得我们王导真的是一个实力宠妻，一把好手，真的特别会给晶晶姐制造生活当中的惊喜和浪漫。 应该。 这个都是给自己挖坑的。 嗯，但晶晶姐就经常会黑王导。 没有。 就两个人，你们两个日常大概就是交流的状态是个什么样子的？就是相处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就是搭伙过日子呗。 搭伙过日子。 对。 你还有谦虚了不是？你看这，我感觉二人 王导是个特别温柔的。 你要说生活中吧，我不了解；你要说二人在节目中这种感觉，我感觉就是特别。你知道吗？就是恩爱。 我替主持人说句话，你这老这样，这节目没法聊了。 那我能怎么说？你再说，回头 王导这个，我跟你说，还真得让王导多说点。就是、 你也别多说了。 哎，你就是很多，比如说生日礼物的这些创意点子，都是怎么想的？比如说雕像， 有什么、 画，还有那个晶晶的冒险这个历程，这种装订出这种奇思妙想啊，就有的是真的是， 快感觉上快到这个日子了，就可能逼一逼自己就 push 一下， push 自己一下，然后每次都是绞尽脑汁在想 了，快都还制作的还是挺快的，有的撑死了。铜像做起来可能会有需要3个月的时间，其他的好多都是，时间一个星期就可以完成的。 那都是属于早有预谋、啊。 先报获奖。 不是，我觉得什么时候这个晶晶姐和王导你们俩可以拍部这爱情片儿，再写一部导一部， 不值得升上电影这个层面。 我其实不是很想和他组这个 CP， 为什么呢？ 颜值有点低。 你没听说这是开玩笑吗？你没听说这是开玩笑吗？赵美啊， 我还有希望，我还 你还年轻，对吗？要不要这样？ 不是，这节目到最后怎么了？这 王导来为自己证明一下吧，好吧？ 经常 被损，是不是？ 经常这样。 你看，王导大男人啊，不在乎这个啊。 是，那你们两个在相处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争执矛盾的时候？一般谁先认错？ 这不方便说吧？这个 对，这个就是谁有道理，谁就多扛一会儿呗， 是吗？ 是吗？ 一般都是他先，你是让我 说的。大家意会吧，大家意会吧，这个 大家意会，不可言传哈。 对，大家意会吧，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说，就是今天给我很打破眼前的一种感觉，就是你说作家跳到编剧，然后编剧又这么，然后上节目的状态，然后包括跟王导，然后两个人 相处的状态， 对，现实生活中你说是夫妻，然后就一块导一块编一块弄，就是特别让我感觉特别好，特别美好。 但比如说你们两个在剧本创作阶段，两个人会经常沟通，对吗？ 对。 然后王导也是第一时间有看到这个想法，知道这个想法之后就决定要来导这部戏了。 然后我有一个故事。你听听看，我说特别好。 然后王导可以稍微离话筒近一点。 这句话要 repeat 吗？ 可以 repeat 一下。 他说一般这个就是这次的就是他说我有一个故事你听一听。我说特别好。 然后就决定要拍了。是这样子。那比如说你们两个在因为这个剧本沟通的时候，会不会王导来提一些意见？ 有啊，就是每次他写完一场，我都会坐到屏幕前面读嘛，读一遍，然后读下来之后，特别严正的指正，就是你这个写错字了啊，你给改一下。 所以其实都是两个人共同沟通的结果。 对。 那下一步呢？下一步在这个工作上有没有新的计划？ 没有。 目前暂时的想法就是好好休息。 暂时的想法应该是去玩吧，之前搁置。 刚有家里多了一口嘛， 多了新的生命小宝宝。 对， 哦，哇，恭喜恭喜恭喜！ 四个多月了， 恭喜恭喜！哇塞， 哎，那你们这出去旅游，小宝宝怎么办呀？ 我们会带着他， 会带着他。 对， 啊，四个多月就可以吗？ 对，应该我好像。我也是挺小时候我妈说就带着我坐飞机说没啥事儿。 哦， 那两个人当了父母之后心态上有什么转变吗，变化吗？ 嗯，就是得让自己变得更好，因为我自己觉得不是把就母女关系不是说一定要对他怎么怎么样，而是让他陪他走一段路，带他看更多的风景， 作为一个陪伴者。 对，然后在他能够独立的时候，希望他能去更远的地方。 说得好。那王导呢？ 说出来挺直白的，就是想要让自己变强，变得更强。 海贼王的这种极限知识， 能保护属于你自己真实的那个东西 啊，尤其小棉袄啊，真的是。 对，因为与其说是自己是他的妈妈，不如说我想成为他的队友。 陪你走一段。 对，所以也希望这个晶晶姐和王导的小宝宝小棉袄可以幸福快乐平安的长大。然后也再次感谢我们的王冉导演和晶晶编剧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二位，辛苦了， 谢谢， 辛苦辛苦， 辛苦了。 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漫游嗨翻天。那我们节目每天晚上8点到9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我们将邀请二次元圈里的各种大咖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账号以及我们在 B 站上面的官方账号，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每期节目以及看到我们节目的相关资讯和预告了。 没错，在节目的最后啊，再跟大家稍微安利一下，我觉得你无论是看没看过《闪光少女》，今天看到了我们的王导还有编剧晶晶姐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你都应该再去回味一下《闪光少女》，并且安利你身边的人啊。好，话就说这么多，大家意会吧。 好， 行，那今天就是我们的这个漫游嗨翻天的全部内容了。然后 接下来的节目是 青春 联 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然后再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即将做客直播间的是 NGA 的资深编辑哈，两位资深大来跟我们聊一聊游戏主机的发展历程，大家可以锁定收听收看。 好， 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梅， 我是许可，那我们明儿见喽。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